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蔡英文终于结束了这漫长的访问，12天，去了美国6个城市，是吧？最后一站呢，是在这个旧金山。旧金山，他还去了一下硅谷，是吧？硅谷 去了 Facebook 总部什么的。但是对，就是打卡。他们说你按理说是吧，来了一个重要人物，他会给你怎么样简报啊，给你怎么样介绍我们公司啊，然后甚至谈一下合作啊，就类似于这种。但是说蔡英文也就是游客到此一游的这么一个， 而且上次国新办的主任卢伟去是扎克伯格亲自接见的嘛， 对，还有习大大那本书治理什么， 对， 咱还有那个啊，对对对， 这次是副总裁见的，所以就感觉好像哎， 规格没那么高， 对， 这个蔡英文他这次12天啊，一共行程，那当然在台湾媒体完全是绿营的这些媒体就也没有分析说他算不算成功，直接就说他为什么成功，所以他就根本就是省略前面那些各种的行程总结啊，梳理他的成果呀，直接上来就告诉你这次蔡英文他行程是非常有成效的。当然他这次10几天的这个行程，有一些场合主要还是对台湾的在美国的一些侨胞，是吧？ 对， 有些场合呢就主要是针对美国人，比如说他在华盛顿的2天，那这2天应该说是他这次的这个重头戏，也是拜会了美国政府的一些部门，也跟一些议员是有过交流。那有一场非常重要的演讲，就是在那个 CSIS 叫做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那他在那场演讲当中呢，也是看是被媒体引用最多的这个场合了，包括他讲到怎么样跟美国军事合作，然后也讲到两岸关系，也是还是老的表达了说维持现状，但具体怎么个理解现状法，怎么个维持，反反复复的被人问，他也说不出更加清楚的这个表达。那也评价了习近平， 对， 就说这个 认同他的反腐理念， 对，说他是一个怎么说来着，说他是一个很有决心的人，很有毅力的人，是吧？这个在大陆这边也是有的，有一些的发酵。你们看这个十二天，你觉得有亮点吗？佩芬， 亮点，我昨天有一张照片，因为他其实每一天呢都会在他的脸书选，就是 day one， 然后我到了哪里写几句他的心得嘛。昨天他抵达台湾，就桃园机场的时候嘛，有一张照片，就他就是拿着他的护照快速通关，我们有那种自动通关的，刷在那个机器上，笑容春风满面，然后拍了一张照片。早上我进公司呢，我就跟咱们圆圆说，哎，昨天那个蔡英文那个照片笑得可开心。圆圆说啊，通关可以拍照吗？ 对哦， 第一个哦，对哦，通关可以拍照吗？ 对哦，咱们都是不许拍照的。 如果下次樊素你通关我拍照，我可能我们俩都被抓起来了。通关可以吧？可是你看蔡英文昨天最后那一段话写的什么？我这一直在想，就他想到说他这一次的一个成果，不分党派，全民共享。我就开始在想。成果，什么成果？是到脸书打卡的成果，还是什么成果？但是后来你再深究一下，其实说的，你说这次有什么亮点？说真的，成果就是他这次真的没有遇到什么风雨啊，飞机没有延迟啊。作为一个旅行来说，非常的顺利，真的，谁去旅行都希望这样顺顺利利的。 还买了希拉里同款的提示器， 对，就是这种。你要说成果，可能你说每次的这种所谓的，大家都是以面试来称他这次行程嘛，到美国做个面试。两个观察点，第一的人气嘛，他在乔治的人气不用讲，所有人都想对他就是当选要跟他拍照，人气不用说很好。另外一个就是他在华盛顿见了什么人，这一次还行，对， 助理 见到，对的，就还可以，所以应该来说这次也没有特别，就是美国的媒体对他来说一般的报道是挺友善，因为我们稍后可以来讲，其实之前有一些例子是人还没走，美国媒体已经开始在批评了，所以以一个顺利度来说，其实就是说美国也没有出声讲什么，该想见到人也见，重点是走进白宫了， 对， 嗯、对他踏进白宫， 他不是那个主楼，其实 对，其实你知道那天好笑是全所有的台湾媒体都讲说，终于史上第一次蔡英文踏进白宫，哇，踏进白宫真的很了不起。但后来呢，就是咱们以前连线过胡佑伟啊，就是那个师大那个教授、胡佑伟在、是游子祥，游子祥 sorry， 游子祥就以前马英九团队游子祥在脸书上就想说、大家有没有搞错？白宫它旁边进的是艾森豪大楼， 对， 它只是说里面有归美国总统管的单位国安会，对，他走进那个大楼、并不是白宫，好不好？但你看所有媒体都说踏进白宫，哇， 对，他还见了苏珊赖斯、 这个、 所以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而且国安会也是真的是历史上台湾第一位候选人，大选的候选人走进去，所以这也是一个成就。我倒看到是觉得 成就了都有、 对对对对，蔡英文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很成就，跟他四年前访美的那次遭遇相比、确实是天差地别。但是我倒是觉得他这次在脸书上打卡，你就会发现这个他的公关做得非常的好，因为他把什么台湾的老阿嬷写给他的信，包括他每次去参加不同的场合的宴会啊，或者欢迎会或者演讲，然后受到的这些欢迎啊，包括甚至家宴，他都写出来了，包括他跟谁吃饭、他都把这个照片放上去，你就会发现非常有人情味、虽然他一路在访美是一个政治行程，但是你就感觉哎，浓浓的人情味透着，这就跟很多我们见到的高层的官员去访问不一样。 我觉得这就属于会包装是吧，会讲故事，会利用，就相当于是墙外开花墙内香，出口转内销，他演秀是在外场，但实际上跟走红毯的中国女性似的，走红毯没几人认识她，但是一回来是吧，能上国内的媒体头条那就算成功了，回来可以大做文章。 她的名字叫做什么，点亮台湾民族伙伴之旅， 对， 我又去查了一下，其实当年谢长廷08年之前，谢长廷也去美国嘛，她那次叫做爱与信任之旅，哇，当年1999年陈水扁要选，而2000年总统、就领导人的时候他也去了，那时候叫做学习之旅， 学习之旅。 所以你看民进党这一路以来，他这个包装真的是从以前这十多年来只有越来越进步，真是蛮厉害的。 好，这个说到他在美国这12天的行程，重头戏呢就是6月2号到6月5号访问华盛顿的时候，刚好在华盛顿的这几天哈，咱们有一位前同事，凤凰卫视过去的一位新闻主编，他现在在美国西北大学留学，那刚好他这几天是作为BBC 中文网的这个特约的记者，就在现场见证了蔡英文这几天的行程。我们来听听雷璇他在当地的观察，有没有一些让他印象非常深刻的细节和故事。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一个是我没有想到蔡英文会在智库演讲和在国会演讲时候是全程用英文，当然他自己也有在国外留学的经历，所以他英文可能也不错，这一点是之前没有想到，我以为他还是会用中文跟大家沟通，毕竟这样比较顺畅一点。而且呢，在我跟了两天，周二和周三两天，我所见到的基本没有什么西方的媒体，全部是华人的面孔，就是在记者这一方面。后来呢，我也特别查了一下，我在就是 Google 上搜了一下，然后我看有没有这种就真的是国外的就国际级的媒体来，英文媒体来报道他，发现呢可能只有美联社报了，还有一个华盛顿时报，但不是华盛顿邮报，是另外一个稍微小一点的华盛顿的报纸，其他的都没有任何英文媒体去报道他这件事儿。说明他这个事儿对美国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事儿，根本就不是新闻的一个事儿。 那底下坐的那些观众呢都是什么人？ 观众是可能70%-80%应该都是华人面孔，这里面肯定是两岸三地都有，或者在美的这些留学生啊什么的都有，西方人的面孔就美国人也有，那那些人呢可能比如说他们是智库的，或者说是一些跟政府有关的人，他们就去了，还有包括以前就是在就是美国驻台的那些办事处的那些人，包括包道格都去了。 所以还是以华人为主， 还是以华人为主。 那他两天下来哈，就是包括他的演讲跟媒体间的互动，怎么回答大家的提问，给你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给我留下的印象，首先是蔡英文这个人应该是比较谨慎，然后他不是那种特别愿意或者说特别开放的去和媒体打交道的一个人，他的性格我认为还是比较低调，还是比较沉稳一点的。而且他现在所在的这个时间就是在年初叫大选嘛，其实我认为他现在普遍都认为吧， 他明年就是在台湾大选获胜的这个几率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我觉得他在这个时候他并不希望节外生枝的去说错话，他只是希望就是保守的把一些事情低调的处理就好了。但我所谓的低调处理呢，这个就特别是在于两岸关系问题上。在他的智库演讲的时候，在问答环节的时候，大概有三个观众都向他提问，就是说那你怎么看这个维持现状，然后你觉得你怎么看九二共识，然后蔡英文呢都是用一种非常就是模糊的回答，他就说刚才我的演讲里都已经包含了，说你回去再看一下我的演讲吧。就这么着就搪塞回来了，等于是。 然后观众什么反应呢？他这么一回答，观众什么反应？ 他第一次答的时候，观众就是就比较失望吧。第二次、第三次答的时候，观众就是笑，因为大家已经知道他接下来要说什么话。 我知道他这次带了一个很庞大的记者团啊，从台湾过去的，可见他这个事儿，民进党当然非常重视，因为可能拿回台湾来，他可以做很多的文章。那你看台湾的这次跟的记者团，他们的报道有没有给你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故事或者场面？ 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周二下午的时候，他在民进党驻美办事处那边露了个面儿，然后呢，他实际上是从这个大楼走出来，然后走到白宫的，就是后面有一个小的公园儿。他走到那块儿，然后等于背景是白宫，他照了几张相。大概其实这个步行过去是五分钟的距离吧，但是大概他们从台湾随行记者大概有32个人，然后再加上一些当地的华人的媒体，我想大概有50个人吧，就把他就团团围住，然后就跟着他往前走，然后把话筒都支在他旁边，希望他能说一点话。但是我想蔡英文在这个时候肯定他在这种场面上他不会说什么太重要的话的，所以呢就是大家其实就是很就是簇拥着他往前走，但很尴尬的是正好碰到一个红灯，所以呢大概在那儿等了一分钟，然后呢话筒就戳在那儿，然后他就是笑笑然后也不说话，然后大家就在那儿等红灯，然后等完红灯之后呢大家就继续往前走，大概就这么个情况。 就是大家都很配合他。 对对对对对。 哎，你看这到底是自己带过去的媒体，就不会给他难看，就是逼他你非得要给我表态，你怎么想怎么说是吧，就说过马路宁可时间空在那儿，就记者宁可把那一分钟的时间浪费在那儿，我也不问你就搁那儿吧，你不想说就不说吧，很客气。 我记得我们在 3D 讨论过，就我有一个就是我在脸书上面只要是跑绿营的基本上都很支持绿营，这是对中间是真的是的。所以其实你发现其实这次蔡英文在跟台湾媒体的互动是很自然的，像到芝加哥那个千禧广场，他们在那个大的那个镜子就是反射那个，他们在前面自拍合影， 对， 就蔡英文拿着自拍杆的 泼 到脸书上、 哦、对对对， 然后再来就他们结束的时候呢，蔡英文送了每个就是随团记者一盒巧克力，然后记者开始就跟蔡主席又可以跟你自拍嘛，你发现其实我身边跑绿营就是跟蔡英文这次行程的记者就在泼脸，就是说主席跟我自拍还跟巧克力自拍，所以你发现其实这些媒体对他确实就 是这放在大陆媒体都会被骂的，你对呀、啊、都说你作为一个记者你要非常的冷静客观、理性的，你是旁观者，你不能成为某个人的脑残粉， 他可能觉得我在报道的东西我有啊，现在我只是李小我是自拍，这是我自己的， 但是你就明显表现出对你这种采访对象的仰慕啊或者崇拜啊，你别说台湾放大陆他都会被骂的，这台湾这个媒体倒是挺厉害的。 对啊，而且这个关系好像确实挺好的，这也发现就是台湾的政治人物是很注重跟媒体的关系的，不像咱们这边可能都不用注重，也行政式的哎发个命令就得了，对吧，再说谁敢呢。 好，这个刚才雷璇也讲到蔡英文的这个英文啊，他的英文不错，不过他是伦敦政经的这个博士，那也在东吴大学啊还有 美国康奈尔， 对，都是当过教授的啊，来听听看他这个英文到底是个什么味儿。 We are a young democracy in Taiwan. We look to you because of your rich history and the many struggles that you have been through to craft a strong nation, one united in its commitment to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t home and abroad. There are two U.S. documents that everyone in Taiwan knows.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with its ringing.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i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And that unique piece of legislation,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anks to the security provisions of the TRA, provisions that Congress insisted on, as well as to our own efforts at home, my country has been secure through these many years. We Taiwanese cannot thank you enough for the support and for all the current efforts being made by so many members to ensur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keeps its commitment to the security of Taiwan. 好，他这段演讲呢是美国国会， 对，在6月3号，对，在美国国会的欢迎酒会上说的。嗯，那次国会也是有31位议员到场，所以说大家都觉得很给蔡英文面子。 嗯， 他讲的也主要是感谢美国对台湾安全的长期以来的支持和帮助，以及赞同美国的这种民主价值。 好，那这个说到蔡英文12天的行程哈，那台湾媒体几乎每天他都有非常重要的版面是留给他这次的这个访问。那12天终于在昨天晚上结束，我看媒体第一时间就PO了这么一条状态，说蔡英文说回来第一件事睡觉和 喂 猫，才知道原来他是个爱猫人士。那十几天下来，在台湾的学者眼中哈，他们有没有觉得其实是在某一些方面是有突破的？跟他四年前相比的话，一个是他谈的内容，或者说他见的人。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位呢，是台湾文化大学的一位政治系的教授杨太顺，我们来听杨教授是怎么来评点他这次总体的行程。 其实就现在一般评论呢、所谓的这个突破，在我个人来看呢、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一个突破啊。比如说他能够进入华府的旧行政大楼去跟国安会的人员呢、来做密室的这个会议啊，那么在民进党来看，这是很大的突破，因为过去台湾的一些政治人物啊，到华府去参访啊，都不能够被允许进入这个政府大楼。那所以他们认为这是很大的突破啊。可是就美方这边所发表的评论啊，他也很明确的指出来说，蔡英文之所以被允许进入这个旧行政大楼啊，主要因为他还是一个中华民国的公民，他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他并没有政治职位啊，所以不代表说这个台湾跟美国这个外交的互动上面啊有升级的这种状况啊。所以从美国的这个评论来看呢，就是说美国人他并不认为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突破啊。那可是当然美国这是给蔡英文放出一个善意，让他可以回台湾以后啊可以大做文章，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啊。可是如果说就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重要的突破，我觉得还言之过早啊。因为我们最想了解的就是在美国国安会里面的密谈啊，到底谈了些什么事情。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民进党方面对这个谈话的内容啊就没有做任何的这个发表啊，所以我们还不得而知了啊。 嗯， 那所以如果说要有突破的话，应该是这个谈话的内容里面是不是双方有什么样的一个协议啊，或者是蔡当选了之后啊，是不是会给在台美的关系上面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对美方有利的一个政策啊，那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关心的。至于说在表面上在公开的场合里面所谈的跟这个美方之间的一些互动呢、很多关键性的议题啊，其实他都没有谈到，其实都还是谈一些比较空泛的一些类似像口号的。 嗯， 比如说这个像有关这个美国的这个猪肉的进口问题，美国的谷物的进口问题啊，台湾在跟美国如果要签订这个所谓的环太平洋伙伴协定的话啊，台湾在这个在双方的这个进出口上面，台湾要做多少的这个让步，这些蔡英文都没有去碰触到这个问题。那你人既然踏在美国的土地上面，你当然要谈这些比较就说双方比较共同关心的这些议题嘛。那可是蔡英文也很清楚的了解，如果 他在这上面有一些做出了一些具体的宣誓或者承诺的话呢，那很可能会影响国内一些支持他的团体的一些反弹啊，所以他在这方面他就含混其辞。在台湾的媒体比较感兴趣，就是说他认为这个跟大陆之间的关系啊，要按照现在的中华民国这个宪政体制啊，来作为一个指导原则啊。那这个什么叫做宪政体制？那很多媒体就解释说，这表示说蔡英文对现在的这个中华民国宪法啊，那他等于是接受了。那中华民国宪法里面强调的呢是一个中国的原则啊，所以要等于是间接的就接受了这个一中原则的啊这样子的一种精神。可是如果照这样子的一个推论的话呢啊，那蔡英文就干脆直接讲说我接受这个中华民国宪法对中华民国的界定啊，这样就好了。那他为什么要讲一个宪政体制呢？啊，那在我们政治学的研究里面呢，所谓的宪政体制就包括很多个这个文件啊。那蔡英文他自己也有指出来，他也说这个宪政体制包括一些什么大法官会议的解释文呐、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啊。那如果我们以美国来讲的话呢，那美国甚至在他修宪以前的，他所谓的宪政体制啊，甚至包括他修宪以前的独立宣言呐、啊，包括他的宪法，包括修宪以后宪法建立以后的这个修宪呐、啊。这些都算是他的这个宪政体制的这个范畴。那如果从这样子的一个学界对宪政体制的了解来看的话呢，那蔡英文是不是在隐含着说啊，我所谓的宪政体制当然也包括反对党时期啊，我们对于这个台湾前途的决议文啊，这个台独党纲啊，啊这些如果是我民进党那个执政以后啊，是不是也包括在我的这个宪政体制里面呢、啊？那这是一些这个非绿营的人呢、啊，对蔡英文这个谈话是比较有疑虑的一点。 啊，就是说目前还是有很多关键性的政治问题，他现在估计自己没有考虑清楚，所以没有推出一套比较完整的论述出来，可能哈。 他也没办法推出，尤其是关于两岸政策，他虽然说了一个说要建立一个一致性、可预测且可持续的两岸关系，但是马英九那边就马上他的办公室的发言人就说，这完全是忽略了马英九政府他以前一直对两岸关系的努力。他说要维持两岸20多年来交流的现状，那这些现状其实不是民进党做的，是国民党做的。但是他这一句话就否定了所有前人的功绩。 而且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跟中国大陆台面上谈的不行，但是和美国关起房间来谈的可以，这种感觉就是，你看像朱一伦登陆的时候，民党要交代，你怎么可以就私相授受的感觉？可是今天刚刚你现在要就是有关起门的会议，其实蔡英文是有私的，就是不公开行程的。 对， 这不就是民进党一直在打国民党的密室政治吗？那为什么在美国的土地上可以，跟美国可以，跟中国大陆 两个标准？ 对 对， 所以民众 也 看得很清楚的。我觉得 说这个蔡英文不要亲美卖台，一直不是说亲中卖台吗？ 哎，好，这个亲美卖台哈，现在是不是台湾媒体的一个主流呢？我们也很想知道今天的台湾媒体，我觉得现在才到了时候，好好的梳理这十几天行程，你到底做了些什么？哪些真的是对我们有用的？那等会儿呢，我们再来连线一位老朋友马军，他现在正在台北采访凤凰周刊的记者，我们等会儿来听听他现在台北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好，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现在呢，就把马军来连到线上。马军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你身在台北哈，那跟我们说说今天台北的这些主要的媒体还有没有继续在关注蔡英文的这个访美行程，有没有一些总结和反思？ 从今天的早报上来看呢，是大家都没有这方面的消息，甚至连不管是总结也好，还有一些小的消息全都没有，但是一些及时的新闻现在是出来了。我看今天《中国时报》是比较亲蓝的一个媒体，说，美国好像对蔡英文这次表现 还算满意，但并不是很放心。今天有消息说马英九七月份要回美国一趟。 嗯，回美国一趟， 要去这个哈佛大学进行一场演讲，然后可能 还回他的母校一趟， 私下要对要学要还要有一些这个私下的行程吧。 嗯 所以可能美国这边还要再看看国民党接下来的动静。等到七月份，我估计国民党这场乱战也应该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情况了。 那总体看这次的一个行程哈、啊，如果说咱们跟他四年前的这么一个行程比较的话，马军，你有没有觉得，不管是从美国还是蔡英文自己，他都有一些的变化，甚至是进步？ 对，应该说蔡英文这次有了很大的成长吧，因为四年前呢，他的两岸政策很模糊，甚至说，大家都因为他两岸政策叫他空心菜嘛，他叫台湾共识。他说我们只要在凝聚台湾共识之后，才要和大陆去谈判。那台湾现在有什么共识，他就不肯讲。这个东西不仅在台湾让大家很不满意，美国人也不满意。美国人一直问说你这个台湾共识到底是什么？这个政策不能这么定。然后他就很生气，他甚至在台湾，他上次去甚至在美国还私下改变了一些行程，弄得自己也很不开心，美国人也不开心。他甚至那一次呢，还是比较态度还比较骄傲。他是以一种那个通知这样的心态到美国去，甚至我听说他还跟美国人有这样的表示，他说反正民调显示我要当选了，你自己看着办，这样的一个心态和口气啊。 对， 这次去就老实很多了，包括他说是包括这个台湾媒体给他定义成这种面试之旅啊，包括他在美国的一些表现，包括时时刻刻要感谢美国的安排，这个表现得非常低调。他的这次提出来的两岸政策叫维持现状，这个也是现在来看比较聪明的，因为他这个弹性太大了。他说承认一中框架也是维持现状，他跟绿营的死忠说这个台湾事实是独立的，也可以说是维持现状。所以他现在用了这样一个办法，可以让自己进可攻退可守吧。然后这次我注意到他自己也说了，说这次很多的活动都是台侨的团体和民进党在美国的党部的动员的很厉害，所以这次在台湾看起来在那边声势很大。我在想这里面搞不好有很大的程度是因为他们自己动员的结果 啊、哦，就说这个人气可能是虚的、甚至是假的， 有可能是做出来的。 那 因为这次其实主要是要给台湾岛内的媒体或者台湾岛内的舆论要看，说我在美国多受欢迎啊怎么样。 那看到他这次还主动的问及了，是被人问到了，问到怎么评价习近平，他也有他的一段评价。我想知道他这段评价在台湾社会，在台湾媒体有发酵吗？ 实际上没有，这个只是有一些短暂的、非常短的这个电视的新闻出现。但是他这个评价在平面媒体和传播比较广的网络媒体上几乎都看不到。反倒是在大陆有一点还是有一点声音能够看得出 来。没错。那我看到大陆就是这两天有一篇，应该是社科院的一位研究人员，他写了一篇文章，就意思是说叫钟厚涛，他就讲美国这次表现就相当的谨慎啊，避免被蔡英文消费和利用。因为你首先看他的这个行程的透露，他是临见面的前一天，美国方面的安排都没有完全确定下来，而且呢，他也是在蔡英文访美的同一时间，就跟马英九也是有过互动的，就说他这个可能也是冲淡蔡英文访美的政治效应。那我知道这个马军之前也在大陆，这次专门去到台湾采访。那你看，就是同一个事件在两岸不同的发酵，这个我们怎么去理解它？ 首先蔡英文被问到习近平这个事情是非常的突然，因为那个主持人临时问他你怎么看待习近平，然后蔡英文的第一句回答是啊，这个问题我要非常的小心才可以。那后面说我们很赞赏他的反腐，很赞赏他的果断，然后也认为习近平是中国大陆领导人里面比较了解台湾的一个，是一个非常正面也是非常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回答。关于这个两边新闻发酵的问题，应该是各取所需。台湾这边呢，就看看蔡英文在美国那边能不能得到他主流的政党的这个主流的这个政治的肯定，包括他的整个的面试结果。但是美国现在为止是不会把这个面试结果公之于众的，包括我们看到和他见面最高级别那个官员助理国务卿也说了，我们美国不会在这个事情上选边站。因为我们知道九月份习大大要访美，这个事情肯定到时候呢还会就台湾问题，就习大大和奥巴马肯定还会要去交换意见，所以在此之前 顾及到大陆的声音，还有顾及到这个台湾两边的平衡，因为现在国民党的情势也不是很明朗嘛。所以在这两个事情发来就是真正出现之前，美国是不会在这件事情上有很明确的回应的。 嗯，好，谢谢马军，谢谢马军在台北的连线，再见。 好，再见。 好，这个美国人到底现在怎么考虑的哈？其实，杨泰顺教授他也有他的分析，我们先来听听啊。等会儿，两位也来说一说。 美方这一次显然就表面的这个一些反应来看的话，美方显然是对蔡英文的表现是满意的了。那表现满意的另外一个原因也是，我们也知道九月这个习近平要到美国去访问嘛。 嗯， 那美国当然要在习近平来之前啊，要营造一些这个对他有利的筹码嘛。那台湾显然是一个棋子嘛。那这一次蔡英文的这个在台湾的这个民调来看呢、啊，一直都还是领先的啊，所以他很有可能变成一个就2016的这个台湾的这个领导人。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立场又是比较偏向台独的这种立场。那所以对美方来讲呢，是正好是一个可以用来制衡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筹码。所以美方我认为在主观上面已经是非常欢迎有这样一个机会啊，能够跟蔡英文来接触。然后再一个呢，那蔡英文因为也是民进党的领导人里面呢、啊、可以说到现在为止是最具有国际观的一个领导人啊，他有国外念书的这个经历，他的英文也还不错，啊，那可以跟美方的这些官员做直接的这个沟通。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表现，就使得这个美方认为说，这个可以是变成，美国在未来重返亚洲也好，或者是亚洲再平衡的这个政策上也好，啊，那可以变成美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盟友，啊，所以美国当然在各方面会对蔡英文表示出一些善意。啊，所以这个美方今天所表现出来的，我认为不在于说蔡英文他是不是有些具体的这个承诺或者是具体的政策，更重要的是在于这个民进党过去在两岸关系之间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民进党长期以来啊所建立的一个亲美亲日的啊这样子一种政策，使得美国觉得说比较可以去接受这样蔡英文这样作为台湾未来的这个领导人。 这个佩芬听了什么感觉？ 其实我觉得杨教授讲到很重要的，其实对于美国来说，蔡英文定义叫做伙伴，其实说穿了，其实台湾对美国来说就是个棋子。 嗯， 你说你去讲到回归到就是当年在马英九或是就是这样你去访问的时候，当时的甚至在更远的陈水扁，那时候中国大陆现是什么样子，不像现在这么强大，不像现在跟美国可以站在两个是世界两强可以对抗衡的，所以当时的情境不太一样。可是今现在呢，说真的，在亚洲中国老大，美国想在这里去抢一个位置，你说他不想抓一个就是向来是比较亲他的民进党是什么呢？ 嗯，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也不是白痴。可是呢，其实你说亲美是不是只有民进党亲？不是，其实台湾的政治人物都很亲美。我记得在三 D 讲过一个笑话，当年呢，就是其实蓝军跟绿营的政治人物呢，很喜欢去找美国在台协会的官员去聊心事， 嗯， 就像可能去找了官员说，哎，我觉得樊素这个最近有点发胖，就这种事他们会找美国人讲，就像说。那时候呢，因为他们都跟美国人讲一些他们觉得，例如说可能马英九会觉得连战好像这些老大佬很烦、欸、 对对对，我记得是我们聊间谍那期。 但是呢，你知道这讲完之后，美国的官员其实是要必须要做记录的，记录这东西要回报回美国的。然后呢，后来不是维基百科就是 解密了， 维基解密了之后，就所有的台湾政治人物跟美国人吐的心声全部都爆料了。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亲美呢不是只有民进党，马英九很亲美，马英九政策是亲美友日跟和中嘛。 嗯， 可是对于民进党，是因为他没有中可以和， 对， 所以他就只能紧紧抓着美国嘛。 嗯， 可是我觉得这一次蔡英文呢，他说维持现状，我这是在看旧资料，其实马英九在2006年那时候他是台北市长，就是他准备可能参选2008年的领导人之前，他其实也去了趟美国。 嗯， 其实这两个同质性很高，见的人很像。还有呢，其实那时候马英九也跟美国说了维持现状。 嗯， 其实如果你要说，其实那 历史总是相似的。 对，其实不都一样吗？那只是说马英九的现状，他可能说，那我承认一中，我承认九二共识。那蔡英文是什么嘛？可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就算蔡英文他只要有一个底线， 就是我保证我可能不会走向台独那样的极端。其实对于美国的利益来说，蔡英文说不清楚真的很重要吗？不是吗？对啊，所以说穿了， 当然大陆比台湾重要的多得多。 对啊，我也看到台湾有报道就分析说，为什么蔡英文这次去美国看起来这么成功，是因为他生的时候好。因为第一，最近美国和中国在这个南海问题上有激烈的冲突，所以要拿台湾当个棋子。第二是在台湾岛内部，马英九这边确实是他很多政策不得民心，然后国民党本身现在也没有一个定论谁出来选，然后也是让蔡英文钻了一个空子。第三点就是刚好太阳花完了没多久，然后民进党内部，像谢长廷这些律师出身的这些人都下台了，然后也给了蔡英文一个借口，就是这种民主啊都是什么公民运动来的呀，然后要向美国学习呀，然后去美国又宣扬了共同的价值观，然后所以就让大家就觉得，哎，蔡英文这次好像在美国挺受待见的。其实还是说穿了，就是大家是在互相利用，蔡英文利用这次访美去宣扬自己的功绩，然后美国利用蔡英文来制衡大陆，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上也挺悲哀的。因为我还看到一个大陆的驻美大使崔天凯，他就说有人说蔡英文这次来美国是面试，他为什么要找美国面试呢？他如果真的是想当好一个好的领导人，他应该让中国大陆的13亿同胞来给他面试。 蔡英文立刻就反击， 他们说不是，我只有2300人面试我。刚凡叔讲到一个媒体，其实媒体这次因为我们刚从台湾回来，其实媒体有个现象，其实媒体对蔡英文的关注度不是很高的，他或许有个版面给他，但不像当年像马英九访美或是蔡英文之前访美那样的报道幅度大。为什么呢？是因为现在的收视率市场骂马英九比谈蔡英文访美更有收视率，所以所有的节目他宁可再继续打马英九， 媒体也没什么， 他也不会去花一个去检视蔡英文到底有没有谈谈军购，有没有谈谈美联，不会，是因为根本没有人要看。 好吧，那其实我们都说美国人怎么样影响台湾的政治哈。那当然我是觉得现在美国再怎么影响恐怕也不及大陆对台湾政治的影响大，当然它的这个作用还是体现在很多方面，具体在某些在哪些方面表现呢？我们再来听听杨泰顺教授的分析，也给我们举了很多的事例。 美国主要的影响还是在对台湾的安全保障上面啊，那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这个50-60年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台湾的这个武器装备什么都是跟美国来购买的啊，那所以美国如果说在这方面对台湾的这个军售啊这个采取一些比较紧缩的，那台湾这边就会很紧张，那这一紧张呢就会影响到一些重大的投资啊，他们就认为说，哎，台湾的安全堪虞啊，很多的这个投资就不会进来啊，那不会进来当然也就影响到经济上面的这个发展，那甚至也影响到台湾在跟其他国家之间的一些互动。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在两年前啊，这个台湾不是跟菲律宾有这个渔船船长被菲律宾的这个打死的这个事件嘛？那一次台湾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民怨非常的这个激愤呢、那就很多人就认为说台湾应该要展现武力啊。所以台湾那时候就派了这个几艘台湾最先进的这个基德舰呢、到这个菲律宾附近的海域啊，去做巡逻。根据我们了解呢，这个巡逻后来这个草草结束，因为被美国制止。因为美国在卖武器给台湾的时候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台湾在用这些装备的时候呢，必须如果跟其他的这个美国盟邦啊、日本或菲律宾啊，这个有产生一些关系的话呢。那他就必须要得到美国这边的事先的核准，所以美国对台湾派基德舰去巡逻这个菲律宾的这个海域啊，这个美国就表示这个不满，所以台湾也知道赶快把这个船就撤回来。所以包括你看台湾对这个像对钓鱼岛的这种一些政策啊，都没有办法维持一个比较强势的作为啊，其实都是受制在这个美国人的这个手上。那我们可以了解美国的这个一紧一松的这个政策呢，就使得这个执政者呢，他可以在政策上面可以做出一些好像让老百姓觉得说，哎，你是一个很有魄力的这个领导人啊，或者是你是一个懦弱的一个领导人。那其实这个背后的因素很多是不足为外人道也，因为这个背后这个美国人的这个掣肘啊，使得这个领导人他其实可以做的选择也是相当有限的啊，所以这是美国它间接的影响。那这些影响呢，就影响了一些投资， 那影响一个投政府，影响到台湾的一些资金，是不是会有外逃的可能性啊？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1979年这个台湾跟美国的这个正式外交关系的终止的时候，那时候就有很大批的这个资金，还有联合国，台湾退出联合国的时候，就有很多大批的这个资金呢、啊、就移传到其他地方去啊。所以那尤其是今天呢、啊、第一个国际金融的这个时代啊，只要按一个钮啊，这个大概100万几亿的钱就出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美国对台湾的这个影响力啊，还是不容小觑的。 是，尽管在削弱哈，但是不能不去认识到它的这个影响力。那马英九这边呢，他是说7月份就会以过境的方式去美国。刚才马俊提到，可能也会回访一下哈佛大学。他这个行程媒体也有发挥说，哎，你这是不是针对蔡英文的这个访美，相当于是一个反制。但是他说，哎，这不是都是长期的规划的啦，我不是一时间可以安排得了的。他说跟蔡英文5月才对外公布的访美行程是完全没有关系的。那国民党这边还是很乱的，你看现在王金平他到底是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那个太作了吧，他也前两天是在一个宗教的场合还是什么当选一个什么宗教社团的一个会长， 对， 他突然之间说如果党要征召我他义不容辞，哈、啊、就傻眼了。你前面作那么半天，你也不发表什么意见，你也不去领表，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这么作啊？我们等一会儿再来聊聊现在国民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乱局面。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王金平和洪秀柱之间，他们到底现在要怎么样一个对决吗？王金平他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对， 烂药。这有什么好对决的？当初要领表，王金平自己不领的、 啊。对呀、啊， 所以现在没有什么对决，因为现在说真的，按照程序来，只有洪秀柱一个人，不是吗？ 对 啊，王金平说的是说，如果党征召我， 他意思是逼洪秀柱退选吗？ 但是昨天呢，其实有一个爆料，就是我周玉蔻的脸书，蔻蔻姐的脸书上、嗯，他说他昨天在录政论节目的时候，现场民进党立委蔡王郎爆了一个料，他说呢。11号就是明天了，明天11号呢会有一出大戏，什么大戏呢？就是洪秀柱会突然宣布他不选了。 对，然后 呢就是王金平接王，因为他现在是副院长嘛，立法院副院长。然后王金平到时候就是把院长，他就是一分不分去再见做院长， 然后让洪秀柱当院长。 对，然后王金平就配朱立伦来参选，征召参选，这是一个阴谋论。 王金平配。 朱 立伦来参选，就是领导人的大选，去爆料。明天我们就知道会不会有这个阴谋论。可是说真的，那后来洪秀柱有说他就是要裸退。如果说到时候就是不过，他就是会裸退 嘛。对，我什么都不干了 吗？你会觉得这一路上真的是台湾话叫做歹戏拖棚，就是你会觉得恶心到极致。就一出这么烂的戏，还越演大家越开心。国民党这些男人到底是怎么？就是前面你敢叫你选，你不敢选，一个女人敢去批当当，然后现在觉得哎，感觉好像情势好像稍微好，因为最新的 TVBS 民调是他洪秀柱只差蔡英文一个百分点，就蔡英文32嘛，洪秀一嘛， 两个女人之间的 突然间，男人觉得哦，我要征召。 对啊，又过来占人家便宜，抽人家水、啊。 而且，如果我觉得，如果明天那场戏真的像，我觉得国民党真的以后都别想翻身，因为太难看了， 烂到家。 对，还什么参选，就哪有什么民主？如果你连党内的民主都可以不顾，你还谈什么台湾的民主？ 而且洪秀柱，我看他也非常不服气，好像有很多的谣言、重伤、嘲讽，说他根本就不是个咖，是吧？他说：“那我就不是个咖，就是因为我不是个咖，你们才来。可能就是因为我是个咖，你们尽管说我不是，我是个咖，你们才来讽刺我嘛，是吧？ 对，而且我还跟粉丝开玩笑说，我前两天去脚底按摩，那按摩的师傅一边按就说：‘哦，我觉得国民党真的不行，都没人在南部，很不行呢，都没人要选啊。’不过我帮他们献一个策，如果现在把马英九罢掉， 他们可能还有机会一拼，真的很无聊。 对啊，但是你看现在其实洪秀柱他很努力的，而且国民党也是很支持，就在没有人选的时候可以说是党内这个 像什么苏琪啊什么都联署支持他。 对对对，但是现在好不容易洪秀柱把这个民意支持率提上来了，就跟蔡英文差一个点了，这个时候王金平出来说一句义不容辞，这真的是让人会觉得是不是王金平 来树种植， 对，会不会让人觉得哎，王金平可能是觉得可能洪秀柱不会像他预计的那样不通过这个党内的初选的提名，然后可能这个时候自己不出来说话就真的没机会了，所以才出来这么说。 还是说他跟马英九背后两个人达成了某项什么？之前我们讨论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如果你马英九可以把党内各种什么东西摆平是吧，我不会去当炮灰我才出来选。就朱立伦其实中间他也是卡在王金平和这个马英九之间的这个烂关系之间，说我也不想当炮灰。 重点就是不管他后面怎么去瞧，这出戏已经演到这么难看了，就算你最后马英九就不达成什么好了，只要是王金平或是朱立伦这些在第一时间没有愿意出来的人出来了，我觉得很多中间可能也许中间偏蓝或偏绿可以投蓝投绿的像我这样的人就会觉得因为太恶心所以我不愿意投国民党， 对、啊、 所以谁都没有办法。可是好，因为可能做政治做久，我有另外一种阴谋论、你想想洪秀柱如果在这种各种的阴谋论跟打压之中他坚挺到底，我觉得在凝聚蓝军气势上面他反倒会有一种作用在、所以也许这也是国民党的另外一出戏、大家不断的泼水啊打他，我就是小花小辣椒停在这里，最后我出马去站，搞不好那个气势真的，你看就现在你一个月前你也不知道他可以跟蔡英文拉得这么近嘛、可是他确实是有，所以在逆风之中的小花看来是更香的。 但是这个小花啊，我这两天看他的新闻也蛮逗的，就是他23岁那年就成为全台湾最年轻的训导主任。训导主任就是 管学生风纪秩序的，就骂你的， 骂就是像我们政务处的那种 教务处， 教务处是吧？ 对， 政务处不是教务处，是政工处，就我们中学政工处那种。 我们中学是教务处，对。 然后他妈妈就形容他女儿说，他吧就是鸟叫了就出去，鬼叫了才回来的那种女孩子。他一方面也很拼了，是吧？一方面家里很苦，那 他对他也在说，今天还昨天 很穷、 出来说小的时候跟他姐姐睡一张床啊，一边说一边流眼泪。其实你会觉得他这个也挺真性情的，也挺不容易的。 对，你看他已经开始包装了，是吧？就各种形象都出来了。你看各种各取所需，有的人希望看到温情的，你也可能看到温情；你希望他很坚挺的、很辣椒的，我也能看到；希望他看到被男人欺负，是吧？你要这么一个烂的国民党靠一个女人挽救，是吧？大家对他可能有更多的这种期待，甚至是敬佩，就由敬佩生发出对他的支持，这也难说。 对，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每一个人需要的只是一个舞台，你有了舞台，你的潜力就出来了。 说得好。好，这个明天到底周玉蔻说的这些预言能不能应验啊，我们再来看看。哎呀，国民党真的是看他们烂我就比看他们好要有趣多了。 真的， 对， 是真的。 有人还问朱立伦说，党如果征召你是不是也义不容辞？朱立伦就避开不谈，他就压根没说这事儿。 朱立伦就是个很无聊的人，我是觉得。 我觉得有一个评论，他的标题叫做因为王朱为什么不能合，是因为他们都太会算打算盘了、所以这两个太会算计跟打算盘的人是不可能合作的、因为都算太多了。 好，那明天就知道结果了。那今天就先聊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拜拜 拜拜。